回来，没看见河边的牌子吗？现在是汛期，上游水库随时开闸放水，一涨水连那个小岛都能给淹了，到时候想跑可来不及了。 啊，那咱们快回去吧。 不要在雨季随意下河或在河边看水，以免发生危险。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你好，邓彪，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前期降雨呢将北京的天空刷洗得干干净净，今天是蓝天白云，好天气，能见度非常好，有利于交通出行，太阳光线呢很强，有利于升温，午后呢最高气温在34度左右，外出要采取防晒措施，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呢，西部北部山区有可能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请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是今天下午多云见晴，西北部山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北风二三级接四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总的来看，今天的蓝天白云能见度在30公里以上，有利于交通出行，午后高温34度，光照强烈，外出要注意防暑降温。最后代表编辑傅志龙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是装修界的资深人士宋军先生。宋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你好。 嗯，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装修这点事儿哈。首先呢要跟大家谈一下，就是上周六啊，我们装修陪同计划走进社区这个事儿，这次活动呢应该说是取得了特别大的成功， 是的是的， 很多朋友都给予了高度的认可。 嗯， 而且这次活动呢参加的人数还真是不老少， 是是是，很多。 嗯， 这次的活动呢也是没想到的，说句心里话，因为每一次可能周老师你也知道，我这每天的就是这么多的 来回奔波呀， 这么多的业主非常的多，这样的跑，有的时候吧，说句良心话，跑完以后回去有的时候真的觉得该歇歇了，该歇歇了，老觉得非常累。但是你知道，我每一次到了就这样的会场，我真的看到这些老百姓，就是这些的这些问题，聊的这些问题，说的这些问题， 非常大， 真的卸不下来。这就说明我们这个缺口太大了。 是， 就是大家的这种想装修，而且想要装好房子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真的是太厉害了。 嗯， 所以给我感触非常深。这次， 俗话说是安居才能够乐业， 对对对。 那有一套好房子，有了自己的家，这样心里才能够踏实。 是是。 尤其在北京呢，现在寸土寸金啊，弄一套房子真的是不容易。 嗯。 那么房子花了很大的大价钱买了，那接下来就是要装修。 是， 当然现在呢也有一些精装修的，实际上精装修也有他自己的问题哈。 没错没错， 咱们节目当中也要涉及。 嗯， 但是更多的是要装修。那么装修当中呢，确实是隔行如隔山，很多朋友不是这方面的内行，因此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没错，实际上就是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老百姓。 性呢？因为它并不是说我没事老装修的。 嗯嗯。 房子搁在这儿，那买来了这个房子，或者说我们现成的这样的一个房子要装修，真的不知道该怎么下手来做，去找什么样的装饰公司啊，去用什么样的主材啊。等等，这些问题真的是特别热议的。 嗯， 尤其是现在这种天气，有很多老百姓就特别问的，孙老师这天能不能装修到底？ 嗯， 这种天气我能不能做？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那天呢，因为我也是没想到的，因为本来去了以后，本来是安排的是只讲一节这个装修大讲堂的这些课， 嗯， 讲一节课，但是哎呦，一下子就我没想到就把我就围住了。 是的，是的， 很多的问题问，真的让人很感动。 嗯，是， 所以也是坚定了我该再累也得这么走下去。 是。因为呢，我也听说了，大家对于这个宋军先生这个讲课呢非常期待啊哈！而且这次活动呢，一个是这个给大家呢介绍一些装修方面的知识，同时呢还要满足大家看房选房的要求。 没错没错， 啊，没想到很多人呢都是本来想去看房的， 是是 啊，然后呢在看房之余还特别大的热情参与了我们的装修的这个大讲堂的活动。 没错没错没错， 嗯， 没错。 那这样一会儿呢，我们就活动的情况呢，比如大家关心的一些热点啊等等， 好， 再跟大家做交流。 好嘞。 那么如果呢您装修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别忘了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啊。咱们有什么样的装修问题您问就好了，我们尽量给您做回答。当然了，目前我们装修陪同计划呢正在进行当中，如果您需要这方面的帮忙，有一个装修陪同的这么一个想法的话呢，您也可以跟我们联系进行报名啊。您可以拨打电话85013710 85013710，或者呢您上公众微信号来写一个参加，然后把您的电话号码呢写上，我们有关的工作人员会跟您进行联络的啊。当然装修陪同计划我们是完全公益的， 没错， 啊， 没错，完全公益的， 不收费的， 是的， 嗯。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装修陪同计划的事呢再跟大家具体聊一聊啊。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是走进了社区了啊。 嗯嗯， 据说这个活动呢持续了有3个多小时、啊。 是的。 大家都结尾的时候还觉得时间不够用哈。那实际上大家对于这个装修啊这方面的需求呢还是非常大的。 特别大。 特别大。 别大，嗯， 那在现场的时候大家问的更多的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是哪些呢？ 对对对对对。因为那天正好是因为我们就是个大轿子车去的嘛，完了最后大家都不走，后来完了那个组织者就说没办法了，说你们得走，咱们得上轿子车，说宋老师咱们去上车吧，说得走。我这真的能感觉到这份热情，可能更多的呢大家还是因为就是我有房，无论是我新房还是我现在我的自己现在住的房，我都该装修了，有的住了10多年了，住了7、8年的有。这样的话呢，宋老师我们真的该从什么地方下手，这是第一步。 嗯 啊，第二步就是说我们该如何选择一家就是能够信得过的这样的装饰公司。第三个呢可能更多的就问宋老师，就现在目前这个天气我要开工可以不可以啊，等等类诸如此类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家具类的东西啊，现在因为基本上都是这种定制家具了嘛，老百姓选择家具的这种空间，宋老师我们该怎么样来选择一个好的家具，包括我们的水电的改造啊，包括我们的房间内的这个电的这个配比啊，我们的强电弱电啊等等等等，这些问题一股脑子就全来了。 嗯， 那天嗯， 其实呢你像咱们做装修，您做装修很长时间， 是的， 像我们也曾经呢就专门做装修就好几年， 是， 那么在我们楼市当中呢也辟出了专门的时间做装修。其实做这么多年呢我有一个感受，其实可能现在咱们 们觉得这个因为已经掰开了揉碎了说嘛，就觉得装修好像无外乎这么几大块， 是， 但是作为一个没有什么装修经验的人，他觉得处处都是问题， 没错 啊， 没错， 好像哪个问题出了以后他都走不动的感觉，所以呢对于装修哈，一般人来讲真的是一个大事儿。 是的，我们如果说倒退很多年以前，我感触非常深的是，可能比如说我们要落地做一场团购会啊，或者说我们的商家来说一些东西啊，老百姓都会很快的就能接受的很多的东西，我把它称之为那是一叫感性的一种销售模式， 嗯， 这大家通过看到了以后马上就可以来实施的，来布局的。但是我就近一段时间我明显的感觉到老百姓，我真的很喜欢已经趋于理性消费了， 嗯， 理性消费了，而不是说你几句话就能够让我来喜欢你的东西了， 嗯， 不是这样的。我再看一看， 考虑了， 对了，我再看一看，我再等一等，我再瞧一瞧，等等，像这些东西慢慢的就多了，说明什么？说明老百姓已经真的趋于理性了。 是的，他 趋于理性了， 盲目的， 不是盲目的， 不是冲动了。嗯、 对对对、 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更要的给我们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呢，就是一些知识上的满足。 没错，没错，没错。 了解这方面的事情，他就能够更加理智的来选择装修方面的一些内容了。 对对对对、咱们比如说现在目前来讲，咱们就说做家具的，以前因为在行业里好像都有一个不成文的游戏规则。就是基本上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我会做一个橱柜，那么可能我会捎带着会把衣柜都给你做了， 嗯， 那么有很多的呢是我做衣柜，但是可能未必我能做得了你的橱柜， 对， 但是不管衣柜和橱柜，它只是限于这两类的这个环节中，要么橱柜要么衣柜这两类的。但是你知道现在都发展成什么样了呢？发展到有的现在有的企业，衣柜橱柜木门，只要你家的木制品我全做了， 嗯， 已经发展到这种状态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像这类的呢，可能更多的是已经趋于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它不仅仅局限于说有很多人现在老百姓，你看我特别明显这次有很多，就是已经在选择板材上面， 嗯， 人数少了，人数少了，明显的就是以前嘛，我们来做比如说做衣柜做橱柜，可能更多的老百姓还是在选择板材， 嗯， 环保不环保啊，用什么样的板材啊，好像这个问题呢慢慢的也是在逐步的在消减，就是询问的人在消减， 嗯， 更多的人问什么呢，宋老师，就这个东西智能多少，人性化多少、 哦、 已经都趋于这种状态了、 嗯、 就是我们开一个抽屉，我们关一个抽屉，包括我们的拿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有没有更人性化的东西的存在、 嗯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明真的是这个社会的在发展， 对 人们的追求的方向在进行慢慢的在进行改变， 嗯，也感觉到很多人对一些基本的知识和常识的也有一定的了解。 对了，有一定的了解了。 就拿您刚才举的那个板材那个例子， 嗯， 因为现在呢，没人询问或者说询问的更少，并不代表呢很多人不用板材。 没错，没错，没错。 但是呢，他知道这个板材方面的一些知识，他就没必要再去问了，嗯、 对了， 是吧？ 对了，对了。 另外也确实在日益追求这个环保啊等等这样的同时呢，可能板材啊，大家也认识到它的可能有一些环保的局限性， 没错， 因此呢也在把目光放得更加宽一点， 更宽了， 选择其他的一些材料的， 对对对对， 这种可能性也有， 对对 对, 对， 是吧？ 对， 另外呢还有刚才您提到有些人新房咱们要装修， 嗯嗯、 有些这个旧房咱们要翻修啊， 嗯嗯， 一般情况下比如说十几年是一个装修的一个、 一个 期间吧， 一个非常已经很长了 啊， 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的房子在七到八年，基本上七到八年 就要 我们就要，有的人就看这房子就跟我们最起码新房是完全不同的了， 嗯嗯， 无论是地面还是墙面还是我们的厨房卫生间等等，就会发生一些改变了， 嗯， 甚至包括我们瓷砖中的接缝啊，地板中的接缝啊，包括我们的墙面的颜色呀、我们的家具的颜色呀，在七到八年的时候基本上就会产生一定的变化了， 嗯， 所以老百姓可能需要装修了。 对，因为我知道一般餐馆的话呢，基本上是五年， 对、 就是一个周期了， 对对对， 他就要开始装修，因为已经显旧了哈。 是这样的、 一般家里的话呢，十年左右，刚才 十年左右， 追求品质的人哈，这个他觉得好像七八年就要装， 对对对， 一般十年左右的话呢，也要再装一次， 没错没错，那是个旺季，旺期了，就是旺期了。 对，否则呢，你就感觉这个家里有老态了，有旧态出现了， 再加上有抽烟的呀， 是的，是的， 熏的，是这样的， 嗯。所以装修对于人们来讲呢，追求品质的人来讲呢，还真的是有需求的，需求量还是蛮大的， 真的是在变化。就像包括我们的比如说我们说到的风格，像 一些的我们的简约的北欧啊，像我们的田园呢、啊、像我们的中式啊，像我们的欧式啊，简欧啊等等，这些都在发生的改变。其实我有一个特别深的印象，就是如果我们是二手房的翻修，比如说老百姓家里二手房的装修、 嗯、 其实我们无论是从我们的装饰公司的设计还是我们的这些主材商，其实大家更应该要考虑到的是什么，就是老百姓真正他需求什么。如果是二手房的装修，我个人觉得要需求的是我的东西往哪儿放， 嗯， 就大量的东西，因为我们十年以后、 啊、 十年前搬进去的时候可能就那么几样东西， 对， 十年我家里边会存放了很多的东西，他可能更需要的是储存这些东西的这个空间量要大， 嗯， 特别明显的感觉。 所以就是说装修新房和这个二手房的翻修啊，它是不太一样的， 太不一样了 啊，这个点是不太一样 的，太不一样了。嗯， 那有些朋友在问，像咱们装修陪同计划哈、啊、以后还有进社区的这样的打算吗？ 肯定有，肯定有，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陆续的有的社区，因为这次我们已经做了两个社区了嘛，啊，已经在邀请我们去，但是可能要根据一个是我们的一些计划啊，包括我们的工作的进展的程度，我们来最后敲定。 嗯， 他们可以报名，其实我们可以在咱们台里边那个电话可以报名的。 对， 嗯， 其实呢以个人的名义，以这个小区的名义都是可以的、 比 如这个小区呢他希望我们做一次这样的装修陪同计划、都没问题、大家呢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 是、 可以在这个公众微信平台上进行报名， 是的、是的、 然后推荐自己的小区、我们可以都去一趟、都是没问题 的，是是是，可以没问题。 其实真的是咱们不怕辛苦哈、只要能够给我们的老百姓能够帮上忙， 是是是， 一个目的。 真的，你要看到那些的咱们的业主的那种渴望的那种感觉啊，真的是，就是再累一点，自己再累一点，可能也都无所谓了， 嗯， 也就无所谓了。 是的，当然了，在这次的装修当中呢，大家问了很多的问题啊，那么集结起来呢，确实也很有普遍性。比如说装修呢，咱们如何下手？当然说到这个装修呢，可能几个环节大家都知道啊，比如说刚一开始什么拆改啊， 对， 然后水电改造啊， 对， 然后墙的处理啊，地面的处理啊，然后一些建材的购买啊等等的哈。当然建材这部分呢确实这个想想还真是挺多的，你说地面啊、墙面啊、门啊、窗啊、橱柜啊、什么这个衣柜啊，反正这个洁具啊等等，要买东西真的是非常多哈。 其实我们真正的一个装修，如果我们从头开始的话，有很多人现在尤其今年开始特别大家盛行的找设计师， 嗯， 你看有很多的老百姓就说我家里要装修了，说宋老师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个设计师。大家一定要有一种概念，设计师所设计的这个房子不是他住，是我们业主住。所以说当我们的设计师进入你的房间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你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全班的是按设计师的观点来想的，这是不对的。设计师只是说通过他的经验，根据你的想法，根据你的意愿，我怎么样更优化的把你的房间设计出来，这个理念是对的。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找一个设计师，这并不是目的， 对， 是让设计师把你的这个想法完美的表现出来。 对， 那因此说呢，你找一设计师，你一定要跟设计师多多的沟通， 对， 把你的想法， 对 啊， 对， 你的希望一定要跟人家说清楚， 对啊， 然后人家用您的专业， 对对对， 把您的想法给实施了。 对他要听得懂，他能听得懂你要表达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不找一个设计师，我们随便找一个人的话，你说你的想法对方听不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专业性嘛。如果设计师呢，他是能够听得懂你要表达的东西，同时他再加一定的润色，比如说我特别希望这堵墙拆掉，那么设计师就会有的就会告诉你，真对不起，这堵墙是没法拆的，可能有的人进来了，我希望这堵墙拆掉，我把这个两个房间打起来了，那设计师告诉你一个特别好的理念，就是这堵墙可能拆不了，就是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他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撞击的东西， 对，或者 设计师 拆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出现，是什么样的效果，跟咱们外行想象是不一样的。 对有些人呢，就是我接触了几个业主，他们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找设计师了，在家里就不说话了，因为我有陪同事我跟着去啊，设计师一来这业主不说话了、 哦、 业主就会说了，我不管了、 哦、就完全就给这设计师了， 嗯，就懵了，这是不对的。因为设计师呢他可能会按照他以前设计过的，比如说两居室、三居室，他给你套装过来，但是说句心里话，那不是咱们的呀， 对， 毕竟房子是咱们住啊， 是的，是的， 你一定要有你的想法，就是说你不管对与不对都没关系，因为你并不懂啊，你不懂你就把你的想法说了，设计师根据你的想法他才有一个特别优化的 给你设计出来了。我觉得这是 对，所以这是一个双方的事儿。 没错， 一个是这个业主你自己把想法说了， 对， 然后呢设计师再把他根据你的这个想法， 对， 融 入他的经验里面 方案， 对，他可能更多年的经验，对对， 再向你来说，然后双方呢互相来商量， 太对， 最后商量出一个整体的可实操作性的一个方案。 没错 啊，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刚一开始， 嗯， 那么就形成这样的状态。而且现在目前呢，可能更多的是就像刚才您周老师说到的，可能进来以后我们要先拆掉房子， 嗯， 很多东西要拆，没错，是要拆的。但是现在目前来讲，我们做这种水电的改造，这都是比较前期要做的了， 嗯， 墙面地面的找平啊，水电的改造啊，这些我们前期要做的了，可能都是按照正常的装饰公司已经完全是按照正常的规划来走了， 嗯， 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多少的呀，一般的我们现在开发商可能给用的电线都是 2.5 个平方的啊，这可能就稍微小一点了，因为家里面现在，比如说我们两居室最少用两个空调吧， 对， 我这屋一个空调，那屋一个空调吧，可能我们 2.5 就带动起来就有一定的困难， 嗯， 那我们要大一点的四平方的呀，可能这个电线我们要改。另外一个，我去了好几家，我能感觉到的特别舒服的，就是他们的已经按照一个什么概念了，就是我们有强电，我们有弱电， 对，就分路的， 分路的，分的非常好，嗯，厨房的呀，卫生间的呀，我们的卧室的呀，我们的客厅的呀， 嗯， 我们哪个灯的呀，一个一个全给你分的非常的清楚， 嗯， 啊，包括电线走的规规矩矩的。所以这样是对的，包括我们的弱电，我们的 WiFi 啊，我们的这些的路由器啊等等，就是已经其实好的装饰公司现在已经在规范，慢慢的从水电改造这一块来讲，已经按照一个规范的方式来做了，嗯，啊， 就是各有其道啊， 对， 弄得非常的规整啊，另外在这里呢，有些朋友就问说，我装修啊，实际上要找一个好的公司，一个装修队哈， 嗯嗯， 就有人说像这样的话呢，装修就等于完成了50%了哈， 是的。 那我在找这个公司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找呢？ 嗯，其实我尤其这段时间我还遇到的问题，周老师，我就说我就这段时间遇到的啊， 嗯， 很多很多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想法，我找一家好的装饰公司，每一个人都是，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楚，所有的装饰公司，无论你找好的还是找不好的，它一定具有一条成本线的。 嗯， 你不要落地的落了它的，就是它的成本线，过了它的成本线。 嗯， 有些人呢，就是我就老觉得什么，我想找一家好的装饰公司，完了设计师按照他的理念，我们两个人的理念，共同我们设计了一个房子，然后最后一报价，哎呀，你这高了，你这个怎么样了，很高了，最后我们设计师没办法，就那我再给你降一点。但是这我说句心里话，一个好的房子它是有成本的。 嗯， 尤其现在我那时候开会我就跟他们讲过这个问题，就是目前来讲我们的工人的正常，如果说我们到这10年前成本没有那么高，现在的成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嗯， 无论是我们的主材还是我们的装饰公司，成本都是很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合理的来理解他们，运用他们。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爱说这句话，就是一块海绵一样，一定不要让这块海绵晒干了， 嗯， 让它有水在里面，什么时候挤都能挤出一点水。 对， 就是我们要把那些没用的水我们把它挤出去， 嗯嗯， 在海绵里面一定要给人留下水。 对， 你不能最后一滴水都没有了呀。 是是 啊， 所以呢人家不管怎么样还是在做生意。 对， 啊， 对， 对， 所以呢刚才您说了咱们可以压一些水分，当然这个压水分呢也应该是在你了解了整个行情的基础上， 对对对， 在有限的压水分， 对对 对， 对， 啊，你不能真的是压榨人家，给人家压干了，嗯，那人怎么能够再生产呢？ 对，他们现在有些装饰公司，周老师，你看他们很聪明的， 嗯，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贴瓷砖啊，贴瓷砖，他们我们一个工多少钱呢？有人问的话，我们这一个工，我们一个工才40块钱，或者我们一个工才30块钱，现在仍然还有这样的，就是报一下我们一个工的费用嘛， 嗯， 但是这个是下不来的呀，因为我们首先你要考虑到， 对，你知道这个行情的， 对，你因为你的沙子，你的水泥。它还是一个费用，所以有很多的装饰公司很聪明的，就是我们的工就40啊， 嗯， 你看了就40块钱，你就闹了半天贴一个瓷砖40，你那边为什么要60要70啊，人家要40啊，那，嗯，人家便宜我肯定用人家的，但是他的协议中他后面一定要跟一句话，沙子水泥4000块钱， 你看， 哎，他就是给你分开的来这样 的 报， 嗯， 其实我们 分门别类的收费， 对，其实我们有些东西老百姓只要是我们认真的看一下那个他成本在那儿呢， 嗯， 人家给你的轻工辅料包并不是说人家的沙子水泥是免费的呀， 对对对， 它是有费用在 里面，因为像这些价格都是透明的， 透明的， 啊， 非常透明， 这个业内呢，全都知道是什么 价格，嗯，是的，是的。 如果他那个价格要是超奇的啊， 嗯， 出奇的低的话， 那 肯定它里面有猫腻， 肯定有问题， 啊。所以呢，咱们有那么一句话，就是买的不如卖的精， 对， 啊， 对对对。 这个，所以在这点上呢，咱们一定要 心里有数啊。 是， 有的时候呢，还有这样的情况，你不要便宜吗？ 嗯、 你不老想这个砍价吗、 嗯嗯？ 好，那我给你降品质，给你降质量。 就是 其实你在整个的装修过程当中，你外行你根本看不出来 了。根本看不出来。 他在哪一个环节给你出现问题 了？ 他钱给你赚到了， 对对对 然后呢 对对对， 你也满意，哎，这不便宜了吗？ 对对对。 其实他也赚到了。 对对对。 但是这样的做法真的是不可取、啊。 我们像一些品牌的一些装饰公司，你们仔细看，他给你的这份报价中，他一定会写清楚，我防水用的是谁的、 嗯、 我水泥用的是谁的，我的哪个环节用的是谁家的东西的，为什么，那人家就告诉你我用的是这个品牌的， 是的， 你要搞清楚、 嗯、 而不是说我随便马路边上给你拿了一个品牌来， 因为像这种东西大家都知道、嗯、你只要换一个品牌、 啊、真不一样， 马上它的价钱就差很多，而且它的质量就特别不一样。 我就特别简单，我跟你讲周老师，就像我们的墙面的这个腻子，腻子是有标号的， 对， 它都叫防水腻子、 嗯、 但是它是有标号的，有的标号它达不到那个标号的标准，为什么我们房子里有时候进去了，哎，给的我也是防水腻的，为什么又手一糊了大白粉就下来了呀、 嗯、 你标号不对啊，就这么简单啊，如果你的标号到一个标准的话下不来啊，那东西是不可能下来的、嗯、所以很多咱们的业主，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在我们审核这份协议的时候一定要认真的看它每一个环节， 嗯， 它我们看什么，就看你的工时费，你工时费里都含我什么东西，而且是不是大面积的工时费，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嗯， 所以大家就清楚了，如果你过高不行， 嗯， 过低不对， 对 对, 对， 只要掌握住这个原则就 OK 了嘛。 嗯，实际上呢，什么价格哈、啊，它就是什么品质的。 没错，没错。 当然除了有那种真的是骗人公司， 啊、对, 对, 对 黑人公司， 对， 他收了很高的钱，但还特别低的品质， 对对对， 那属于坑人了。 对对对， 当然，一般的公司，他只要是 没问题， 这个良心经营的话呢，他、基本上就是说，价格决定品质的， 没问题的 啊。 你像我们前两年遇到的一个业主家，业主家呢，就是他在讲他的墙面，他要做沙子水泥，然后我们再上腻。怎么他一共两遍，一个两遍嘛，他就开始往上这个东西、 嗯、 一遍以后他一下等了10到15天、 嗯、 我们的业主可能就不理解，就问你为什么不给我上第二遍，你第一遍完了干嘛，为什么还要让我等，再等多长时间。其实后来我也是打电话，然后我们过去的跟他讲他必须要等，因为湿的时候情况下是不行的。 没错没错、 嗯、 这就是我们可能不太知道的、 啊、没错没错没错。 好了，那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上半段的先聊到这儿，如果大家关于装修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啊，都可以呢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另外呢，如果您想啊参与和参加我们这个装修陪同计划的话呢，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报名，85013710 85013710。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意的。 是的，包括我们的走进社区，其实有的业主家里，比如说我们现在哪个社区，上协商好了需要我们进驻的话，全部可以进去，而且全部是免费的。 嗯嗯， 全部是免费的。 是的，没问题哈。如果您是社区的名义哈， 就是 邀请我们去给您讲一些这个装修方面的大课堂的讲课，都没问题的， 都没问题的 啊。 对的， 您可以在公众微信平台上的来介绍一下、推荐一下，都是可以的啊。好了，那下面呢，咱们进入今天的安区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安区方面的消息。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就这个装修陪同计划的一些问题呢，跟大家做进一步的交流。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还是邀请的宋老师，咱们一起来说一下。好，那先看第一条，说近日啊，石家庄乐城国际贸易城服装早市开业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了。河北省商务厅、石家庄长安区政府及浙江乐城集团林乐平等政企领导出席了本次发布会。据悉呢，乐城国际贸易城的成立是响应政府的号召，积极呢融入啊产业化的建设，将以呢乐城服装早市开业为一个起点，助力呢石家庄建设现在商贸物流中心的城市。好，我们再来看第二条，说空气净化器呢是屡上黑榜啊，说近期呢空气净化器产品呢是频频登上了黑名单。在前些时候呢，浙江省质监局官网发布了空气净化器产品的一个监督抽样调查的一个结果，经检验呢说不合格的有9批次，不合格率为 45%。 那产品的不合格项目主要集中在甲苯净化效率、灰粉还有甲醛以及吸附率项目。那对于这些不合格的产品呢，应该说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呢像竹炭包啊、液体的活性炭呀、空气净化剂呀、还有硅藻泥啊等等，以及光触媒产品都有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趋势。为什么现在我们的所谓的新风啊，就是我们现在的做得特别好，因为你空气净化器再怎么样的净化，只是你室内的空气净化，实际上说白了就这点东西还是该出不去的还是出不去，只是在室内把你的空气进行一个净化和净化，可能还是效果会少一点的，会小一点。 是的，这个空气净化器呢，可能在一定的时期呢，确实大家觉得，哎呀，这个味道呢，好像给覆盖住了啊，有一种清新的感觉。实际上，它里边的有害的成分呢，并没有消除， 并没有 啊。简单一个空气净化剂是不行的。 其实我倒觉得，就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可能像包括一些刚才说到的一些碳的这个碳粉啊，或者这类的东西啊，我们稍加注意就可以了。实际上还是在源头上解决问题。 是的， 不要仅仅的说这个东西已经存在了，我们怎么样的把它消掉，可能是得会费一番的周折的。 是的，您说特别就是从源头上，咱们把住关 啊， 这点是最重要的。 对。对， 来，我们再来看说扫地机选购攻略，如何才能买好用的一个扫地机器人啊？像洗衣机啊、做饭呀、打扫卫生啊，是现在人最不喜欢的三件事儿。不过呢，不爱洗衣服可以呢买洗衣机，不爱做饭呢可以订外卖，但是呢不爱打扫卫生呢，虽然请钟点工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呢谁又舍得啊每过几天就请一次呢啊？因为终究的费用还是可观的啊，所以扫地机器人就成为了现阶段最热门的一个智能家电的产品。虽然呢一直被消费者质疑，但是一路飙升的发展趋势也证明了扫地机器人确实征服了不少的使用者。其实说到这，我突然想起来，现在您知道吗？就是刷碗机特别热销。 是是是，现在你知道还有一种机器特别有意思，我前两天他们看到的，就是一台机的，好像现在已经很长时间有了，放在你的这个家里面，你就到市场去买菜，你无论你买菜买水果。买完了以后你就搁在这个里面，盖完盖开个机子，然后它就会就是用，好像如果按原理的话应该是大量的负离子吧，这大量的负离子来帮助你来清洗这些蔬菜这些东西。实际上智能的东西就包括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扫地机也一样，它都属于这种智能化的东西。智能的东西呢，我倒觉得人还是多勤劳一点吧，也许是我是比较喜欢 多动一动吧， 多动一动吧。 这种这个什么生命在于运动、啊。 对对，一个扫地这点事情，你都要来别人来给你做了。 说句真心话，现在的有一些都住的这个房间相对比较大， 是， 哎， 对，你扫完了真累， 打扫一次卫生确实比较累， 是这样。 但是选择这些智能产品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被它的这种所谓的概念化， 对 啊，所这个蒙蔽哈、 哎。这个我特别喜欢， 你一定要注意去亲自。 自使一使用一用， 对对对， 看看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那么好啊。 对 对, 对， 因为我们智能呢是为了我们的生活更加的便利和舒适， 而不是找麻烦， 不是找麻烦。 对对， 你说你真是买一个回来以后呢，你是伺候他，他还是伺候你， 对对对， 最后呢弄得最后没办法呢，没有什么实际用处， 对， 就扔掉了。 对，因为毕竟来讲，现在的这个社会所有智能的东西还是在一个发展的阶段， 是 而没有到一个特别成熟的阶段。 嗯， 没有，我觉得就是就像您刚才说的，我觉得非常的对，就是要看，要多看，要多动， 要去感受， 多感受一下，多感受一下， 不要被他的外表啊和说辞广告所蒙蔽哈。 对， 因为现在咱们确实是好多这个智能产品买回家里以后呢，一看都不适用，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啊，最后只能扔一边了。 你像我看见过一个，就是那个所谓的扫地机，它有一个什么习惯？我就是朋友跟我说，我乐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地面本来干净的，它只要碰见东西，它就倒退。 哦，对对对， 碰见东西它就倒退。 是 那你说我在底下，后来我们做了一个实验，搁一个那个烟火棍， 嗯， 他碰见烟火棍也倒退。 哦， 他碰见 给你扫， 瓜子儿也倒退。那你说他还给你扫什么地呀、啊？那平地呢，还用它来扫吗？你觉得？ 对, 对, 对，尤其是那些特便宜的、啊， 对对对，他就碰见一点点的东西，他就倒退，那没有用。 所以一定要这个，心明眼亮啊，看准了。好，我们再来看，说唐山的陶器被勒令停产。近期呢，唐山市应该说是这个污染比较严重啊，应指挥部的决定，说自7月18号到12月7月的到啊，这个7月18号的12时到7月21号的12时，那全市的启动了重污染天气二级应急的响应。通知呢要求钢铁企业、水泥、陶瓷等企业停产，承担协同处置城市生活垃圾及危险废物的水泥悬窑企业以核定的最低生产负荷生产， 这是负荷生产，这是一个趋势。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赞成的，尤其烧制陶之类的东西，那种污染很大的，真的很大的。 对，所以咱们很多城市说要什么改就换什么，改变一种模式啊， 对 啊。 对， 要 发展新兴行业啊， 对对对对对， 发展新兴企业啊，就是要改变，因为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原来我们最早唐山，尤其唐山那个地方，可能原来还是很多原始的那种烧制烧窑啊这些东西，那污染 原来的企业更多的是耗能， 对对对对， 耗各方面的能源， 没错。 当然现在我们是在吃老本的情况下呢，还得要开发新的一种出路， 对对对， 像一些传统的企业呢，我们要看情况哈，有些好的是要留下，但是更多的我们要寻求新的发展。 你知道我们现在在一些的大的城市，大家都知道我们来做的这种瓷砖呢，包括我们的洁具啊，它也是烧制，但是呢现在政府你必须要给我装一套非常完备的一套环保的这种设备，然后你才可以来进行正常的这样的做。其实我觉得 这是必不可少， 对，必不可少的。你不能说还像以前那样什么都没有，工人进这屋里都戴着大口罩，咣咣给你这样弄。第一对人身体不好，第二对污染是特别严重的。 是的，是的， 是这样的。 所以这点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好，我们再来看，说厨电的竞争加剧，巨头掘金集成厨房。那统计数据也显示说，相比于传统的厨电抽油烟机啊，什么燃气灶啊、消毒柜三件。套近800亿元的市场规模，那目前呢，国内集成灶的市场规模呢还只有100亿元，基数低啊，使得集成灶今年的获得高速的增长。业内人士也表示说，随着消费者认知度的提高，消费升级，使得不少的消费者呢开始关注集成厨房，推进了整个行业的快速增长。其实集成灶不是说今年前几年就已经开始有了， 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周老师像刚才他提到的里面说的一个，就是认知度的提高。首先要知道认知度。无论是我们的烟机灶具，无论是中式、欧式、侧西，它已经这么多年传统就是这样了，它需要有一个变革。我记得好像上次咱们聊到这个里面，它需要一个改革的东西。现在的目前集成灶呢，不管怎么样，从外观的美观度各个方面可能都是很好的。但是我在此我想特别提醒一下我们的老百姓和业主，选择一个集成灶一定不要去看它的外观的一些东西啊，可能更重的我倒觉得看什么呢，主要要看它的这个，因为中国人是烟炒烹炸， 对， 一定老百姓要清楚一点，我的烟上哪儿了，我的油上哪儿了，这是最主要的，就是你要看它的这种烟道和油道是否是合理的，我清洗是否是方便的， 这个方面一定是重点的。 对， 有很多的卖烟机的，我原来我都开个玩笑，我就说过，拿个大脸盆，你看看我的烟机好不好？一松手，嘣，那脸盆就烟机吸走了，未必好啊。 对对对， 未必好啊。 是 有些东西，不要让这些东西来，我们买任何的东西，一个是你比如说烟机灶具，那我的过滤系统，首先我要知道，我的材质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了。 嗯， 那烟上哪了？油上哪了？这个我觉得是关心的重点就对了。 确实有这样的情况下，比如说在那个买的时候哈，他给你展示的特别好啊， 是 风力也特别大，好像炒多少个辣椒都不会怎么怎么着啊。可是回家呢就不行，实际上这跟你家里的那个厨房的它那个大概环境特点是有关的。 我们厨房走的都是烟道， 对， 人家走的不一般情况下，你卖场里边哪给你走烟道去啊？ 是啊，人家那是大空场啊，那烟啊，那个风肯定大，咱们那是已经是旧房了。就拐弯了，可能那个烟道呢已经不是那么通畅了，你说它能有那么大的吸附力吗？ 没错， 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不要被他们这个宣传所诱导啊。 嗯， 另外实际上我个人觉得这种集成灶啊是一个好事儿哈，就像抽烟机啊、燃气灶啊等等都集合在一起，既规整又省地方，还减除了比如说你要是做这个橱柜的话还可以少做一些， 是 少做一些不也挺好的吗？外边也不难看。 是， 但是它有一点我一直是觉得它应该改进，就是他总是把抽油烟机、燃气灶和消毒柜搁在一起。其实中国人有几个用消毒柜的呀？我跟你说，我家里的集成灶、消毒柜我一次都没用过。 你说到这个问题了，那我就要一个问题就给你解决了 啊。 我们卖集成灶，我如据我所知啊，没有低于五千的。 是的，是的， 对吧？ 都好 七八千上万， 对， 好一点的上万。你说再不给你配个消毒柜，哪来那么高的成本呢？ 是，我心里想的，你给我换一下，你给我弄成刷碗机也行啊。就大家就觉得好像特别实用的东西啊。但是往往这个完了以后，那个消毒柜等等都根本就用不上。 根本就用 不上。所以那天我跟他们一个厂家在聊天，我说你们怎么不弄成刷碗机啊？说现在这个洗碗机这么火爆，你给它集成在一起多好呢？你多卖点钱我们都用啊， 或者烤箱 什么都可以啊。 对呀、 啊。后来他们现在正在研究。 所以这里面，所以大家就明白。其实一个集成灶，你看它做出来，它和橱柜基本上一边高的， 对呀、啊， 比如说800吧，就是800， 嗯， 宽度和也差不多，500就是500，和600就是600， 嗯， 很成功的。但是如果仅仅一个烟机一个灶，怎么可能让你卖到了8000-9000块钱、啊？ 对对对，它 底下一定要给你个东西嘛。那么算来算去，哪个成本最低啊？哎， 消毒柜 成本最低。 你看咱俩这么一说，你都不买这集成灶了。 别 但是说句真心话， 好 搁在一起还是挺 好 的啊。 好东西，我说实话，它真的解决了，就像你说的空间的问题。 是的， 我们一个烟机，你知道，有的时候搁在上面，那油，而且空那个厨房比较狭窄的地方，的确有这个问题。其实我倒觉得，无论是消毒柜还是烟机灶具，都可以选择的，毕竟它还是个消毒柜嘛。我。还是周老师还是那句话，大家一定要看它的烟道的走向， 是的， 因为你最后要解决的是烟跑油跑， 嗯， 你首先要把这个东西要解决好， 是的，当然我不用这个消毒柜不见得人家别人不用啊，别人可能觉得还天天消毒呢，这挺好的事儿， 对对对， 是吧， 挺好的。 所以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厂家呢能够满足大众的这个需求，比如说可以把洗碗机啊，刚才您说的 烤箱、 微波炉啊、 烤箱 搁在一起， 多好啊， 实用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咱们让大家多一点选择啊。 对， 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咱们就梳理到这儿了。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好，那么最后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那今天呢我们就装修陪同计划的事呢就跟大家进行了一次交流。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呢您正在装修，或者说您即将装修，希望呢我们进行陪同的话呢，您可以报名啊，一个是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来进行报名，写一个报名或者参加都可以，把电话号码和通讯方式呢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呢会跟您联络。或者呢您不会上微信啊，岁数大了没关系，您可以打电话85013710 3710-8501-3710就可以了。而对这个装修陪同计划呢，大概的情况呢，这个宋老师再给说一下。 好啊，装修陪同计划呢，是因为我们从到现在开始开设了有几个月了吧，我真的也没想到那么样的踊跃，甚至包括我们加入了这些小区以后做的也都非常的好。其实真真正正的讲来讲，真的是为老百姓解决了特别实际的问题。装修我们现在我们在市场上很多都能看得到，老百姓拿到了钥匙或者我的二手房想装修，我第一不知道找谁，第二不知道该买什么，第三不知道如何选择装饰公司。那么等等的这些呢，都是由装修陪同师，假如说你在我们的平台上报名了，那么由我们的这个楼市好声音呢，会派一些专业的一些的人员，我们专家级的一些人员，我们进入家里面陪同你来装修。就是从选择装饰公司，包括他所出的像比如说的这些的装修方案啊，包括我们的所要签订的协议等等，这些我们都是一直在陪同着你， 帮您把把关。 帮您把把关。包括我们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工人什么时候进场的时候，我们的陪同师要去工人施工进场，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该怎么样的做算是规范的。等等，这些我们都是一个陪同的一个计划。 是的， 甚至包括你后期来选一些主材。比如说我们的床啊，我们的地板，我们的木门呢，我们会也是在一定状态下，我们会组织一些业主呢，我们也领你们去逛一逛店，由我们的专家领你们去逛一逛店，告诉你们什么样的选择东西是正确的。我们并不是说想去如何如何，但是这里边我们真的是想内心的来说，我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想把一些好的东西，真正经得起市场这么多年检验的东西推荐给你， 对， 而不是把那些不入流的一些东西，包括你买完了以后怨声载道的一些东西，我们推荐给你。 虽然我 把把关， 我们内心就是让大家能够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儿， 没错， 这是我们是一个宗旨啊， 没错。 所以呢，在这里呢，因为这个活动呢是我们楼市好声音协同的多个部门共同执行 的，是的， 所以呢，您就放心吧哈。我们也希望您的这个装修能够顺顺利利的哈， 对， 达到您所需要的这种期待和要求。 是， 别忘了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8501-3710。好，有一位听众朋友在问说，现在的天气呢经常下雨，而且呢非常潮，适合装修吗？ 其实怎么说呢，北京这个天气啊，像今年这样的大面积长时间的下雨太少见了。有很多人说了，说三伏天我们不能装修怎么样，咱们大家老百姓细想一下，就目前北京这种年深的这种天气在北京基本上是很少见的。会有一段时间，比如说有一星期的时间，或者也就一个星期左右吧，就觉得身上发黏了这种天气。如果我觉得所谓的伏天，就是只要身体上不产生黏的这样的状态的情况下，就没有问题。因为我们装修一个房子，首先是你窗户全都要通风的，大面积通风。可能更多的呢，就是我们在于什么，就是我们的墙面，我们的顶部如何的来干，多长时间来干，主要是我们干透嘛。因为你要不干透啊，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如果有这东西不干透了的话，它如果我们上了我们的涂料或者上了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东西，它等到干透以后，它会产生裂的，它会裂的。所以说这些东西呢，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去解决的。如果按北京的天气来讲，我个人觉得在伏天里面有那么一个星期，如果是年深的这样的状态，我们可以做别的呀，比如说我们可以做水电改造啊，对不对？我们可以地面找找平啊， 给它调配一下， 调配一下就完了嘛。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但是在南方呢，可能要命一些，因为它时间长啊，它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样可能就不适合于我们来做装修内部的这些的改造。在北京，我觉得是个短时间，当然今年是例外。今年你知道，有的那个房子现在已经有的等到了10天、15天。都动不了了，就是已经开不了的，有，的确有，在今年，因为它老是这样，三天两头的下雨，下完了又潮，待第二天太阳特别又热，特别热，的确有这问题。 你像咱们开车人都知道，最近都不敢开，不敢洗车， 真的， 它老下雨，造成就是真的就干脆就这样吧， 对， 也不弄了， 对， 所以就今年北京的夏天确实比较特别， 对，今年很特别。 但是刚才这个宋老师也提到，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根据这个气候的条件呢，可以调节一下你装修的内容， 对啊。 比如说有些特别潮的时候做的，比如墙的改造、刷墙这些， 就暂时就不做了嘛， 对 对对对对。 当然这个呢，如果您需要的话，也可以来报名啊，我们这个陪同计划当中来帮助您来调一下。 咱们就举个例子，周老师，我现在也遇到很多这样的业主，就是因为我当给大家讲完以后，就说那我明白了，宋老师，那我墙面的这块我暂时先停一下，我就暂时不做了。那领我们就逛逛店吧，领我们就看看家具吧， 对啊，这是 领我们去看看橱柜吧，领我们去看看瓷砖吧， 积累 不就解决了吗？ 对 啊，是天气热一点，但是我们都是现在地铁也非常的发达，我们坐地铁到什么地方一集合，领着大家去逛逛，墙面先不动了，因为这种天气不要动它，你动也没有用，它干不了。所以说就不动它了，所以我们调节一下，而不是说我们这个季节了就整个把装修的封闭了，不能够装修了，我认为是可以的，啊，并没有特别严重的。 另外呢还有一个大的问题，咱们不妨探讨几个啊，你像有一些这个品牌哈，一些公司呢，它可能是以空调啊起家的，它这方面一提它的品牌，它的空调好，或者说那是以冰箱起家的啊，一提它冰箱好，那现在他们互相啊都增加内容了，可能那个做空调的也做冰箱，这个做冰箱的也做空调， 是， 所以就是说我在一个品牌的这个公司里边定制所有的产品能保证吗？ 主要是类别，一定要看清楚类别。我给举个例子，比如说卖瓷砖的，转眼之间他要去做橱柜了，你就要好好斟酌斟酌了，你跳类了，你把类跳得太大了，你卖了十五年十年的瓷砖了，你突然有一天你告诉我你某某的瓷砖品牌的橱柜也出来了，也是你家的，那有点不对了。但是如果说就像我刚才讲到的，我们家本身就是做木门的，我们家本身就是做橱柜的或者做衣柜的，哎，我现在增加木门了没问题啊， 这基本是他范畴之内， 对，他是一个你只是一个设计的理念问题， 明白， 但是他没有离开他的范畴，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您别跳雷跳得太大了，跳太大了就麻烦了。 对，当然这点我没有任何的影射啊， 是没有没有没有。 比如说你本来是做空调的，你突然做手机去了，突然做汽车去了， 你自己 吓人， 琢磨琢磨，你自己都得琢磨。你比如咱就举个例子，我们家今天现在就是常年我是做烟机道具的，哎，突然间我现在想启发一个做热水器，没问题啊，你做燃气热水器，因为你的它类别上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你告诉我你今天你就像您说的似的，我们家今天是做烟机道具的，我第二天我卖手机了，或者我开始做地板了，那你也琢磨琢磨了。大家要知道开辟一个行业不是那么简单 的 呀， 是的是的，所以现在很多的这公司都说什么全都在我这定啊，大家要好好想一想，全包了 没错没错。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啊，非常感谢这个宋军宋老师， 好好， 给我们的提醒。当然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赶快拨打电话85013710 85013710。好，那非常感谢呢大家的收听啊，这个我是周杰，那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前两天有位家住丰台区的刘阿姨打进4007106108就说了，说你们家的海参我已经吃过了，很鲜也很劲道，我们家老伴说了和饭店里的海参口感确实不一样，一尝就知道是野生的，这一盒600多块钱价格也不贵，只是这个头有大有小，送人不太好看。 刘阿姨啊，您可误会了，鲜芋仙的海参呢是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不同于您在市面上看到的养殖海参。 是， 野生海参呢都是自由生长自行觅食的，没有专人投料喂养，以浮游生物和海藻为食，再加上这深海冷水的温度，造就了野生海参的慢生长慢代谢，即便是3年多次的休眠期来储备能量，可能也没有养殖海参来的大，更不可能像养殖海参一样千篇一律的肉刺根根分明。那因为每一天野生海参为了躲避天敌和海底的大型生物都要不停的运动，身上的肉刺早就被珊瑚礁石磨平磨秃了，所以怎么可能养尊处优的大小一致根根好看呢？ 其实说白了，我们吃海参吃的是营养而不是为了好看。现鲜的进口野生海参不光是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同时啊，它富含了甘氨酸、谷氨酸、精氨酸、赖氨酸等16种的氨基酸，以及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带等等，所以市面上这一盒的价格是1999元，但今天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厂家惠民普及，单盒裸价只要699元，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